他们先是收买了在斗争中比较外围的，态度也不甚激进的业主，而对于苗秀华和我这种骨干力量就先忽略了过去，从而达到孤立的效果。想一想，自己稀里糊涂的被苗秀华拖下了水，这时候倒背上了一个领头羊的黑锅，很可能连免费的车位都分不到，我又不自觉地暗暗叫起屈来了。最后心一横，还是主动给苗秀华打了个电话，把事情向他说了。苗秀华听了，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他反驳我说，你别胡扯了，不就一个车位吗？仨瓜俩枣的，就这点好处就能让人改变立场了？我尽力让他认清现实。苗姐，您家里没人开车吧？可能您不了解车位的重要性，对于司机来说，停车免费省的那可不是一笔小钱。我还听叶教授说，物业公司马上也要召开一次集体大会，会议的内容是请业主们来收房，同时呢把车位的合同签了，大部分业主都已经答应参加了。苗秀华在电话那头嘶了一声，仿佛牙齿剧痛，这帮人怎么那么没有节气啊？然后便哑着嗓子批判起前两天还并肩战斗过的业主们来。听着他说出诸如便捷、枪头早、出卖同志之类的词汇，我心里又觉得有点好笑。本来就是个人利益的事儿，怎么就跟便捷呀、气节扯上关系了呢？这个苗秀华也真够爱憎分明，真够能上纲上线的，但也没法争论呢，只能像相声演员一样，一句接着一句的给他捧哏。苗秀华骂够了别人，忽然又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哎，小林呢？你打算怎么做呀？我便沉默了，我不好意思告诉苗秀华，自己其实早已理解了那些没有气节的业主，并且也打算跟着大家一起没气节。我们就算战斗，也不是为了气节而战斗，而是为了安居乐业。现在摆明了是没有战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了，再坚持下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而苗秀华领导的这次维权恐怕终将以团伙被招安而告终。正所谓将军百战死，刚刚退休就遭遇了这种局面，对于他这个战斗英雄来说，不免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再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我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苗秀华误判了形势，小区不比原来的工厂，业主们本来就是一盘散沙，罪意个个击破，苗秀华在这儿也不具有常年建立起来的威信，就算他刚开始能够一呼百应，但又怎么能够要求大家始终如一地支持他呢？我叹了口气，劝苗秀华说，哎，苗姐，我即使是想跟着您继续维权，恐怕也没什么用处了呀，就剩咱俩了，他们还真不在乎咱们收不收房。苗秀华半天没说话，我轻轻地撂下了电话。过了两三天，就连我也接到了物业公司的劝降电话，还是那位经理亲自打过来的。想到那家伙的丑陋面目，我仍然对他爱搭不理，可是这一次对方却很低姿态，先是就我们之间的那点小误会进行了诚恳的道歉，然后热情洋溢地感谢我帮助物业公司提高工作水平。抬手不打笑脸人，何况他随即主动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最好的车位，那我又何苦继续较真儿呢？ 于是我便答应了参加收房大会。到了那天，我来到小区，只见物业公司大门洞开，门口重新挂上了欢迎业主回家的横幅，还摆了一桌的饮料饼干供大家随意取食。进到屋里，业主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其中就有前些天和我们一起示威抗议的战友。大家见面也不打招呼，就好像那天的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我和叶教授点头致意的时候，仿佛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一些复杂的意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人到齐了，便由物业经理致欢迎词。这个人穿了一身新西服，胸前还别了一朵塑料花，喜庆的像个骗婚成功的老流氓。而当他刚说了几句漂亮话，会场上便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身后的人群忽然躁动起来，大家不自觉地让开一条道来，就看见苗秀华独自一人走了进来。他的脸依然绷得紧紧的，两边的嘴角齐刷刷地往下撇着，手里拎着那只买菜用的旧网兜，来了也不说话，就往台下一站，两眼空洞地望着头顶的横幅。物业经理低头问他： 哎呦，这位大姐也来了哈，您是来收房的吗？ 他的口气仍然热络，但稍微用点心思就能听出话里的讽刺意味。苗秀华脸上的肉僵着，如同一具蜡像，开口说话了： 对啊，我也是业主，我没权利收房啊。 哎，收房我们欢迎啊，不过您得到后面排队。 我又没想加三儿，只不过还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一说。 您请您请。物业经理近乎戏谑地做了个绅士的手势。苗秀华转过身来，一一扫过了我、叶教授以及和我们一起示威过的业主们。大家似乎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便都僵住了，和表情有关的肌肉成了和苗秀华相呼应的一排蜡像。然后苗秀华便开了口： 大家想收房，想拿他们的免费车位，这个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小林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益嘛。叶教授也说的对，就算绿地没了，但车位也算咱们斗争出来的成果。既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我这个光杆司令当的也没意思了。而且我们家也等着搬家换房，那么多钱都付出去了，我也只能和你们一起搬进来。但是我呢，还是想把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说出来，否则窝在心里不舒服。就算他们让步了，让利了，但大家觉得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个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的物业公司是值得信赖的吗？他们今天笑脸相迎，明天会不会又做出什么坑害大伙的事来呢？此言一出，大伙儿就更僵了。但我却想反问苗秀华： 那么你究竟想让我们怎么办呢？跟着你继续抗议示威下去，那又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们买房子是为了住的呀，又不是为了跟人家打架用的。 这时还是叶教授出来打了个圆场：咱们相信他们也能够吸取教训吧。 物业经理也插嘴说： 啊，哎，就是就是，哎呀，不打不相识嘛， 以后啊也欢迎您 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 苗秀华哼了一声，哼，能改当然好啦，你们就当我是乌鸦嘴，说了几句不吉利的话吧。 然后苗秀华便不再开口，默默无声地走到队尾去了。 一个小老太太穿过黑压压的人群，那副孤寂的样子实在让人感到悲凉。而这时音乐大作，两个花盆各自捧着一沓材料走了上来，集体收房仪式开始了。 我就这样搬进了新小区，此后又是装修、添置家具等等一系列的事宜。等到乔迁工程彻底完成，便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又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属于个人生活范畴，我正式和雅乔好上了。其实有了之前那些眉来眼去的铺垫，这事儿也是水到渠成的。我们两家的房子几乎同时装修，于是约好了一起去采买建材、洁具和五金配件。买完东西，我再和雅乔一起吃饭，吃完饭仍然黏黏糊糊的不愿散去。我又想起了叶教授引用过的那句泥浆圣勇追穷寇，便请雅乔去看晚场电影。这样的流程成了我们约会的模式。几部片子看下来，两个人的手指头终于在黑暗里搅成了一团。我们的初吻则是在那个新盖好的停车场里完成的。那天雅乔去木樨地的批发市场买了几副窗帘，我用破捷达为他送到新房子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重新坐回车里，车子因为年久失修而哆哆嗦嗦地抖着，雅乔的身体也抖着，好像有些兴奋又有些悸动。我当机立断地凑了过去，扳着雅乔的肩膀亲了亲她的脸，她作势躲了两下，随后便将嘴唇迎了上来。说起来都是大龄青年了，但一吻定情竟像少男少女一般自我感动。吻得嘴巴都累了，我才和雅乔分开，然后说，希望我正在装修的是我们的婚房。雅乔笑着打了我一下，两眼却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的停车场。我随着雅乔把眼神飘出去，只觉得这块干巴巴硬邦邦的水泥地充满了令人心醉的气息。这时想到我和雅乔能够走到一起，说起来也是拜苗秀华所赐吧。如果不是跟着他去抗议、去维权，我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个不声不响的姑娘呢？而和雅乔交往越深，就越觉得机缘际会，一言难尽。既然是做出了认真谈恋爱的架势，我们不免要向对方交代一下过往的情史，也是放下包袱、轻装上路的意思。我先主动把自己在大学时跳槽到中关村以后短暂交往过的两个女朋友说了，随即表示她们可没法和你比，然后又好奇地追问雅乔的前男友。雅乔咬了咬嘴唇，突然说， 将来你就是不想跟我好了，我也不怨你。 哟，这话听得我心里一惊。难道雅乔交往过十几、二十几个男人，或者干脆当过交际花不成？

扎在